者佢系咪一啲违规经营嘅一啲游轮啊，或者街道？因为即系个适应嗰方面咧，就唔系咁清晰啊。包括刚才主持人都有提过，今次申诉专员提出，即系佢哋本身佢应该理论上系有一个 A2 牌咁大嘅一个营业详细资料嘅证明嘅。咁但系好多时咧上到去船，因为你知道假日咧都好多人嘅，咁喺譬如无论喺西贡嘅海滨长廊啦，或者以至到将军澳嘅海滨长廊，都会有一啲营业船咧，可能带啲街坊出海啦。咁排得队嚟，俾钱俾啲街道去，但系佢即系佢冇唔可以喺佢个外观度咧系适应到边只船系。有牌，边只船系冇牌啊？咁我就收到有啲街坊，佢亦都之前，譬如话曾经去过咸田湾嗰头咧，喺其实都有啲报道咧，试过就系有反船嘅情况嘅。咁亦都包括系嗰啲快艇咧，佢里边系冇保险啦，冇载客牌啦，甚或即系冇救生衣嘅。咁你喺三无嘅情况底下，其实如果有咩事出現嘅時候咧，對乘客、對市民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 嗱，其實佢 驚上錯船啦 嚇。除咗其實可能涉及安全嘅問題之外咧，咁其實因為而家即係要去到營運一條嘅街道航線咧，係要申請牌照噶嘛。咁所以如果湧現咗好多真係無牌經營嘅營辦商嘅時候，其實都對即係申領咗牌照嘅營辦商嚟講唔公平噶噃。 係啊，同意啊，陸遠光你個講法啦。嗱，咁而家咧。即係正如大家都理解到咧，而家個街道咧，嚴格嚟講咧，全港有72條街道，咁佢當中咧有16條咧，最新就多咗大水坑啦，即係去馬料水嗰條啦，同埋三門仔嗰條去鴨洲嘅，咁總共咧有16條係固定嘅班次，咁其餘有56條咧係非固定嘅班次，咁就按需求去提供服務嘅。總之而家全港咧喺運房運物局核下咧，喺運輸處嘅登記裏面咧，就有72條街道。咁佢哋個經營模式咧，就本身就正如我頭先講，有16條咧係固定線嘅。譬如喺東龍島就可以去到西灣河。咁我自己都有上過嘅。咁嗰啲街道咧，上面你上到船咧，佢有一個好大嘅 A2 牌可以睇到。咁呢啲固定線就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非固定線嘅咧，咁市民上船咧就係無法適應嘅。 明白。咁啊，只可以有啲風險啦。方國山，我想問一下咧，喺即係地區嘅角度啊，有冇收到嗱好多營辦商啦？其實佢付出咗咁多牌照費又好，要做咁多功夫，但係有人同我搶生意，似乎違規地、非法地同佢搶生意。有冇啲呢啲攞證牌？嗰啲嘅渡輪公司咧，同你哋反映過，或者想揾你地區議員啊幫下手做過啲功夫咧？ 有噶，因為嗱，即係巨業，你都講得好啱啦。嗱，即係佢有牌嘅，做緊渡輪，咁挖做緊街道，咁佢哋個牌照費用同埋經營成本合乎翻運輸處嘅規格，係有一定嘅水平要符合噶嘛。咁相反，而家嗰啲所謂無牌嘅，即係跑白牌嗰啲街道咧，咁佢又唔包到有保險啦，上船咁變咗佢哋搶咗佢生意啦。其實點解會早排就有啲船隻喺成兜折，大家喺度嗌交啊！即係喺西貢嘅咸田灣啊，佢哋成載住啲遊輪自己發脾氣啊！我唔知係咪即係啲船長 咧。咁嗰啲即係經營緊正式遊牌照嗰啲咧，其實佢哋真係有咩具體行動咧？想點樣去跟進呢件事咧？明知係即係唔公道噶啦，咁樣 係。我係有接觸過一啲街道即係合法經營嗰啲朋友咧，啲老闆咧，佢哋講過呢個存在一啲非法嘅問題，佢哋當然係覺得呢啲搶生意同埋即係違規嘅嘢，亦都冇保險嘅，佢哋表示非常之不滿啦。佢希望相關無論運輸處或者海事處應該加強檢控啦，同埋係即係如果真係你放蛇咁你一個禮拜一次梗係唔夠啦，因為千帆出海啊，我哋西貢有咁多離島，係咪喺新界東南咁多離島？咁每個週末、週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即係真係每一個島嶼 都會有人上船噶嘛，甚至有啲去咗一啲仲遠出去嘅，可能有啲島係唔應該上船嘅。其實如果係合法嘅渡輪咧，佢哋就唔會違規嘅。有啲係即係唔係一啲禁止區噶嘛。 咁都困難嘅，都理解。咁但係咁，其實你喺你哋嘅角度咧，運有冇同運輸署有接觸過？佢哋有冇交代過？喂，真係咁困難？睇住有啲策略㗎，唔係困難就即係就唔理佢㗎。咁佢哋有冇具體嘅策劃，或者你有冇？即係敦促政府做過啲具體嘅行動。 其實我哋西貢區議會咧，喺自從2018年開始咧，都分別有出信過俾海事處啦，同埋即係運防局嘅當年嘅嚇，咁都希望佢哋打擊多啲白牌，即係非法嘅即係違規嘅一啲渡輪啊，或者一啲遊船啊，或者啲快艇嘅，咁呢個就似乎而家今次審計署都講咗，就係希望佢哋即係申訴專員啦，都指出咗嗰個力度係不足啦。咁同埋咧有個叫營業證嘅，咁即係即係我哋會見嗱，本身佢有一個叫街道牌照號碼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啫，譬如西貢佢有 SK 嘅字頭咧，就譬如有 SK 四、SK 七，咁如果我哋喺個運輸署的網官方網頁呢，是截至2022年頭，就是剛才我講有56條的，是一些非固定的一些街道啦。咁其實呢啲咁嘅街道號碼呢，係應該要好似個營業證咁樣呢，好似小巴咁呢，你其實係好似喺佢個車身或者而家係講船艇出面呢，係要好清楚貼到，然後呢俾即係未上船嘅市民可以睇到，咁先可以確保即係唔會上錯啲拆船啦嚇。 仲有就係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咧，可能有啲營運商係用咗一啲唔合乎規格嘅船隻啊，去到載客做街道服務啦。咁呢啲又可以點咧？即係可能一般市民又未必好識分邊隻船係得，邊隻船係唔得嘅。 係啊，嗱，剛才我就係咁講啊，宇光，即係你如果你喺個隻船身嗰度咧，係展示一個好清晰嘅營業證、客運營業證咧，好似小巴咁咧，你就唔會上錯船啦。這個第一要即係好清晰展示啦，雖然有啲咧就個街道係上到去上面咧有個 A2 牌咁大嘅資料，但係好多市民都未必識睇啊嘛。咁你喺船身以外睇啦，這個其一。第二就係有啲詳細嘅資料，可能你譬如佢哋好多遊樂船咧，佢哋都係喺沿路經營啊嘛。咁其實海事處喺運物局核下咧，同埋運輸署，同埋包括我話佢唔合規格咧，包括係機電署，因為好多時候啲船隻係有改裝啊。咁我哋之前都有同海事處講過，你哋都要去巡查同埋打擊。咁海事處有回應我哋區議會有講過話咧，佢哋有做，不過咧嗰、那個罰則咧改，即係譬如佢燒個火燒船噶嘛，都咁你都係對嗰、那個乘客唔安全嘅。咁佢哋即係個罰則太少啊，可能即係如果檢控咗嘅時候，可能都係罰幾百蚊咁你。邊會有一個即係阻嚇嘅作用呢？咁所以除咗個經營嗰、那個牌照營業證係好清晰喺外圍，即係好似小巴咁，你有個編號咁、你唔會上錯船咁上錯車噶嘛？咁上船亦都係應該要有呢類咁嘅展示證明。咁如果我哋一般市民咧係真係分辨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喺運物局而家新上場嘅情況底下咧，佢橫跨包括運輸署啦、海事處啦、環保處可能嘅排污嘅問題啦、機電處啦，咁佢哋即係應該要做一個小組去重新組織個，叫佢出翻一個好清晰嘅客運營業證喺外圍，咁有證咧先係正牌嘅，即係等於的士啫嘛。咁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另類嘅白牌咯。 好，唔該曬方國生，多謝你啊。 好。 系方国生就系西贡区区议员嚟噶，咁就住呢个嘅申诉专员主动报告咧，咁我哋都向海事处去查询啦。海事处就话接纳有关嘅建议啊，就会咧积极咁去跟进嘅。咁啊，正如报告所讲啦，其实海事处咧自旧年开始咧已经加强嘅执法噶啦，咁而咧嚟紧咧就更加频密咁进行巡查同埋放蛇行动啦，亦都会同警务处同运输处紧密合作啦，亦都话会为前线嘅人员咧 定更加的清晰去截查一些涉嫌违规船只的指引的。而另外呢就处方也都说会编制一些呢就是船只的名单可以即是出租的船只的名单就给公众参考的。嗱，我哋电话继续是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586宗新冠确诊个案，相隔五个月再升至过万宗，包括10342宗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数字仍在上升，预料升势会持续。当局较紧张是死亡或重症的个案，亦都希望不会影响到公营医疗的负担。学校申请报阳性个案有139宗，来自84间学校，涉及113个学生和26个教职员。五间学校出现感染，有班别需要停课一星期。张竹君说，教育局要求师生回校前快测，在过去三日有大约550人检测阳性，他们并没有回学校。另外有6间安老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部分人士需要检疫。张竹君说，政府计划下调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5岁，会要求相关人士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下星期将公布详情，预计会有大约2个月的过渡期，希望给予家长足够时间带子女打针。张竹君说，学生开学加上医管局的儿童入院数字上升，近日亦都有一些儿童重症个案，所以鼓励家长带小朋友接种疫苗。行政长官李家超交代与广东省等领导线上会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双方同意成立专班研究疫隔离的计划。李家超说，疫隔离计划属于新方案，希望完成疫隔离的人士不用在内地完成7+3隔离，所以一定要符合内地的标准，并选定香港一个地点完成隔离之后，再以闭环方式进入深圳。初步考虑会在河套区作为试点，因为相关地点是为隔离而设计，认为是好的基础。李家超又说，自己和负责疫隔离计划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都是心急的人，希望尽快落实计划。陈国基就说，疫隔离是新安排，很多细节需要和深圳方面商量和落实，双方同意成立专班讨论实施细节。沙田丰和村和安楼下午5:00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晚上11:00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早大约11:30完成行动。任何在8月26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和安楼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都需要在后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路政署设立热线电话9109-1383，俾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和求助。社署亦都会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多云，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西隧的港岛出口，去江乐道西方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西隧港岛出口去江乐道西方向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坏车多关系咧，香港仔隧道北行 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嘅交通繁忙。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蒲崗村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寶翠園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瑪麗醫院。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龍尾在東山台。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的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城牆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車多，車龍排到近明愛醫院。觀塘道近啟業村來回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分別去到九龍灣港鐵站同埋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喺新界咧，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会道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粉岭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5年来谭基宇论挑战讲香港优势。 轻工业我们仍然都是强的。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方顺文， 香港在无论创新那方面、设计那方面和应用科技那方面都做得不错，还有我们的品质保证很重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仲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依家攞紧津贴的唔使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就討論咗咧，申訴專員公署就係發表咗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啦，就講到話咧係一啲嘅涉嫌違規經營街島服務嘅問題啊，咁大家唔知多唔多去開離島啊，或者係啲即係比較偏遠啲嘅地區去遊玩嘅經歷啊，有冇都觀察到有啲即係違規經營街島嘅問題咧？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何巨業啊，其實今日申訴專員咧就除咗呢個涉嫌違規街島的問題之外，亦都發表了另外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就是講在政府土地上面棄置車輛的問題。 果然海就講六啦， 係啦。其實呢個問題咧，早前咧政府展開呢個打擊衞生黑點問題嘅時候咧，都已經有係點出呢個問題啦，因為副司長卓永興咧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棄置咗嘅電單車喺啲後巷嗰度啦，咁之後咧，其實運輸署咧就係提出咗一啲修例嘅建議啦，咁就係話咧係要求一啲嘅車主都一定要即係定期去到為嗰架車咧去到續領牌照啦，嗱兩年續領一次啦。如果咧真係冇去續領嘅話咧，咁嚟緊修例個方向就係話咧要求呢啲嘅車主咧就係負上責任嘅咁。咁其實咧。同一個時間咧，申訴專員公署咧就係做緊呢一個議題嘅一個嘅調查啦。咁並且講到咧，其實呢個議題咧都唔係而家先至受到大家關注同埋講起啊。因為咧，其實另一個部門審計署咧 2000年的時候呢已經提出呢這個問題啦，但是呢審計署的報告呢就發表了二十幾年呢都沒有資料顯示呢運輸署有積極地進行工作的、並且呢就認為將這個問題簡單界定為土地問題呢就並不恰當的學界業。 哇這個真是我想這個報告呢是都幾屋企有意思啊！佢意思系咩咧？佢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呢啲嘅调查曾经做过，但系冇人跟进。咁其实咧就系审计署同埋呢个申诉专员咧，其实都有两个好嘅平台去制衡啊，或者我哋再发掘呢啲问题。嗱，我哋都睇到咧，以前可能即系将呢啲好简单变咗好似系地上面摆弃置一啲嘅杂物嘅角度，但其实我谂真系唔系嘅。因为咧，你杂物咧，我都容易啲清理。你一啲废置汽车咧，问心讲，喂，处理一个废置汽车要成本嘅。你普通譬如我私人土地里边有人摆咗个废置汽车喺度，我要去同你清理咗佢。第一，惊负上一啲嘅唔知乜嘢嘅民事责任啦。第二，我又成本好重嘅。跟住咧，往后其实会唔会就系、是？更加吸引人擺呢啲棄置汽車，因為擺喺度我就會清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政府唔介入係冇得做嘅，同埋我哋都好奇怪嘅。其實政府應該都知啦。每年有幾多個登記汽車？其實佢如果要主動去係劏車，應該要通知運輸署噶嘛。咁你又睇到數據，其實應該咁多年嚟一定係知道有問題嘅。咁點解要去到今次申訴專員再出呢個報告？先至再大家係跟進或者係關注咧，或者要副司長出聲先就關注咧。 係嗱，其實咧就而家個規例咧嚇，而家個機制咧就係講緊，如果咧嗰個車主咧就係冇為架車咧去到續領牌照嘅話咧，咁就當局咧就會取消佢嘅。呢、這個登記啦嚇，咁其實咧有啲數字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嘅。2016年咧至到2021年啦，就被取消登記嘅電單車咧就有8540架，咁而咧私家車咧就有68500幾架嚇。咁而咧就係、是、如果一啲嘅取消咗被取消登記嘅車輛啦嚇，佢如果係被遺棄喺一啲嘅政府土地上面咧，咁就會由咧係政府去到出手咧去到棄處置嚇。即系清理嗰啲嘅弃置车辆啦，咁变咗咧就用一个公帑咧去到为呢啲嘅弃置车辆嘅问题咧去到埋单啦，咁当然就唔理想啦。咁而咧就算啦，真系喺现行嘅制度之下咧，要去到追究翻即系车主嘅责任咧，都系唔得啊。因为咧头先都讲啦，如果嗰个车主系冇为嗰架车咧去到续领牌照咧，运输署就会取消嗰架车嘅登记啦。咁所以就算要去追究翻嗰个嘅车主咧，因为那个车主已经冇咗嗰个车主嘅身份啦， 同我冇关系噶咯。 系啦，咁就所以咧就冇办法系追究翻呢个车主嘅责任啦。咁、所以咧就运输署先至有而家呢个嘅修例建议，希望咧就一啲车主如果系冇去到为架车续牌啦，亦都冇系去到清理或者弃置架车而去到通报运输署嘅话咧，就要负上咧刑事责任啦吓。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嘅，因为其实你买得架车翻嚟，当然你要有牌照啦，先行驶到啦。理论上你唔行驶嘅，你要处理佢。因为咧，其实我哋而家都用者自负原则啦。啊，讲真，我哋而家买电脑啊，我哋要回收电脑啊，我哋都要通过一个正式渠道，即系你要付出费用去处理佢。佢你唔可以就咁样摆低嘅，而且咧，你会引起好多危险嘅问题啦。咁我觉得，如果刑事责任系有好清晰嘅界定，而可以令到啲车主咧系跟进自己嗰啲弃置嘅汽车咧，我觉得系啊对个社会好嘅。不过问题，我哋而家用咩嘅尺度去做咧？你可以俾佢摆喺度几耐，你就要佢去处理咧，咁要倾。 嗱，关于呢个弃置车辆嘅问题咧，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今次咧，申诉专员公署咧，亦都系建议运输署要尽快咧做呢个修例啦，清晰咁定明呢个登记车主需要妥善处理相关嘅车辆，否则咧需要负上刑责啊。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一啲车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啊，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 李生你好。 咁啊，再一次咧，就系因为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啦，咁就令大家关注到咧呢个废弃车辆嘅问题啦。咁啊，如果系即系要运输署要修例嘅话吓，咁你又觉得系有啲咩嘅系车主要关心嘅地方嘅咧？ 嗱，當然咧，即係過往最主要咧就係、是、正話你哋都提到啦，即、就、係、是、如果兩年冇續牌，咁就運輸署自動取消。咁換句説話講咧，有好多特別，譬如啲電單車啊等等細價啲咧，喺後巷咧，佢就拆咗個牌，拆咗個行車證，基本上即係執法人員都唔知呢架車係邊個，咁亦都係冇法例可依嘅。咁我覺得今次即係特別係司長啊，同埋申訴專員去提翻咧，其實喺我哋揸車嗰、那個責任嚟計咧，有法可依係 OK 嘅。咁即係話你係要定明一啲我哋叫做法例，有啲邊啲係車主要負責嘅。咁如果有例可行嘅時間咧，如果車主做唔到咧，咁啊，應該係會有一啲譬如罰則，咁呢個咧都係叫做有例可依咯。 嗯，你覺得即係兩年唔續牌就需要負上責任呢個問題，對於車主嚟講會唔會都重咧？還是即係會有可能有某一啲嘅情況係需要大家關注，或者要政府修例嘅時候要諗一諗點樣處理啲車主嘅個案咧？ 嗱，當然啦，我哋修例或者降嘢，亦都唔好話一刀切嘅。咁當然，即係如果我哋有例嘅時間，車主明知有例佢唔去做嘅話咧，咁呢啲咧就可能叫違例。但係亦都會有一啲 exemption， 我覺得應該有啲要豁免嘅。例如我一部車，不論電單車也好，私家車也好，我有一個好珍藏，我好中意呢架車。 嗯。 但係咧，有機會我係唔行呢架車。 嗯。 我真係冇乜排費嘅，但係我自己咧就揾我私人嘅地方，例如我貨倉、 哦、 我租嘅車位、 嗯， 或者我私人嘅地方咧，我會擺低呢架車作為觀賞。又或者有啲車房咧，本身幫一啲客去整一啲特別嘅車輛，佢需要全球去手購一啲零件嘅、哦。 係 咁，而呢啲時間咧，架車真係冇行嘅。咁、 嗯、 換句説話講，車主一定係唔會去買排費嘅。咁、 嗯、 我覺得咧。喺個例裏面呢一定要有一啲 exemption， 即係話如果車主自己個人或者佢舉例有一啲人證明到呢架車係唔、 嗯、 會喺一啲公共嘅地方霸佔咗嘅地方，而係佢係真係係亦都冇行嗰啲嘅話呢，咁呢我覺得希望呢喺運輸署立例嘅時間呢都會收返一啲就叫豁免有啲 exemption 嘅情況囉。 阿李先生，我想問一下呢，即係以你所理解、嗯、其實車主啊，會唔會一般嘅？你見到你就係啲車主咧，其實當佢唔要個車啦，佢點處理嘅？佢係咪都會交俾車房去劏咗佢？咁等車房同佢通報運輸署咁，定係話佢真你所認識真係隨街擺都算數嘅咧？ 嗱，隨街擺就好少嘅，隨街擺除咗係呢十幾年係啲電單車啦嚇。咁因為點解咧？我哋要講翻啦，電單車咧新車都好好平嘅啫，咁所以如果壞咗啊，或者佢要維修費好貴啊，咁佢就寧願唔要架車嘅。咁唔要架車呢，其實佢就要搵一啲適當嘅我哋叫做劏車嘅公司去劏呢架車。咁、 嗯、 但係呢架車又唔係好值錢喎、啊。咁因為劏車呢，佢唔係有個責任係幫佢劏，而係佢、嗯、譬如話啲零件啊，或者譬如好似啲私家車過往某啲舊嘅零件好值錢。咁佢咪換句説話講就可以收呢架車，甚至呢好多年前佢會俾翻錢車主， 係係、 啊、又或者咧，即係話唔係呢個疫情時間之前咧，好多車咧香港唔係拆啦，或者係啲零件未必香港用得到，佢就成架車咧就去一啲第三世界嘅國家咧，喺嗰邊可能佢再用翻， 哦，即係回收循 環，有個價值喺度啦。 明白。咁就係、是、咁，但係咪因為好多車都變咗冇價值咧，就變咗啲劏車房都唔收？ 而家嚟計咧，大家都要明白嘅。第一，我正話講啦，電單車真係唔值錢嘅、嗯，甚至你壞咗咧，仲要揾架拖車要拖去咗劏車房，仲要俾咗錢人哋先肯劏，因為佢個車係完全冇價值喺度。 咁啊，李生，我就突然間都諗到個問題啦、嗯。如果係咁，而家我哋往後其實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其實政府對於係處理我哋唔要嘅汽車嘅一個工序，或者有冇呢個配套啊？系啊，你因为你嗰啲劏车房其实佢可以唔收你噶，佢冇责任噶。 正正问得好嘅。 咁我哋要有后续处理先得，如果唔系你净系立法都冇用。 嗱，大家都要明白，近几年咧，特别电动车一换一嘅问题，换句说话讲，好多咧呢啲旧嘅车咧就要俾劏车房出一张劏车纸， 然之後呢佢先至可以申請到一換一有啲稅務嘅豁免嘅。咁所以呢換句說話講呢，呢啲車呢值錢嘅。但係值錢係點樣呀、即係意思呢，你要畀錢個劏車房，佢要出一張劏車紙，你先至可以攞到呢個劏車紙去豁免咗你個税。所以呢而家呢唔同以前啦，而家你劏架車呢可能呢仲要畀錢個劏車房佢先肯幫你劏。咁同埋呢亦都係因為呢好多時因為呢幾年呢出唔到口呀，同埋啲二手零件呢香港已經好少用，因為大家都明白開始換新車啦嘛，亦都換電動車，嗰啲舊車嘅零件根本係唔值錢嘅。咁所以呢啲劏車房呢越嚟越呢點呀，堆積如山，嗰啲車呢又唔能夠租啲大嘅地方喎，因為你知道需要好大嘅地方同埋一個處理。咁其實呢我希望政府都係盡量喺個劏車有法可依，但係唔能夠將呢樣嘢俾曬車主同埋業界負責。好多時而家劏房都冇地方去收留呢啲車，咁點算呢、我哋不能夠立咗法之後呢咁唔關我事呀、咁你車主個問題呢，你業界嘅問題。咁所以呢希望呢特別喺環保處出呢個劏車牌嘅時間呢，而家都要去理解一下究竟而家仲有幾多間劏車房，仲有冇空位可以劏到我哋香港剩低落嚟嘅車，甚至日後電動車嘅問題，所有啲柴油、所有啲電油車都要即係唔要，甚至去換一個新車。咁換句說話講呢，政府應該有後續嘅問題。如果真係唔係話車主唔想攞去劏，亦都劏房冇辦法再收留呢啲車嘅時間嘅話呢，政府係咪好應該好似好多年前呢，應該政府都有啲叫做收車嘅中心、可以免費幫車主去收咗啲車，而係後續嘅處理方式呢，這個就要政府真係各個部門去諗一諗，究竟香港嘅廢車、我哋有啲咩用途，係唔係可以出得口、甚至出唔到口嘅時間，我哋香港係咪有啲再造嘅工業，將呢啲咁嘅廢車可以有用嘅材料可能再用呢，呢啲係唔能夠將佢擺返落去車主同埋業界嘅身上嘅。 OK， 好，唔该晒李耀培先生，多谢你吓。李耀培咧就系香港汽车会嘅会长嚟噶。我哋电话继续1872311，各位听众有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同埋市民的睇法，是一个可以睇到全局的环境嚟噶。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好多，好快。好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咧嘅主動調查報告啊，就關於涉嫌係違規經營街道服務啦，同埋咧係即係棄置車輛嘅問題啊。各位嘅聽眾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至於運輸署咧，亦都就住違規街道嘅問題咧，都有一個嘅回應啊。咁就話咧同意報告嘅建議嘅，咁就話咧係會加強巡查啦，並且就將涉嫌違規經營嘅船隻嘅資料就加轉介俾警務處同埋海事處咧，去到跟進，去到輔助同埋便利執法部門咧，去打擊呢個非法載客嘅行為啦。咁至於識別呢個嘅攞牌街道嘅問題咧，咁啊運輸署就話咧會係要要求營辦商就喺每首街道嘅顯眼處咧就張貼服務詳情啦，亦都已經印製咗尺寸較大嘅標記咧，就俾營辦商喺船上面嘅當眼處咧去到展示，亦都話咧會加強宣傳。全教育嘅咁好啦，究竟啊呢两个嘅主动调查报告出咗嚟之后咧，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需要政府部门去改进嘅咧？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 陈恒斌你好， 系不如先讲船啦吓，咁啊头先就都讨论过一轮啦，咁其实点样去到让市民去到识别呢啲嘅领牌嘅街道，就系呢个你觉得应该点样做法咧？ 其实而家就市民咧唔会话好识去分辨边啲系有牌，边啲系冇牌嘅。 咁加上咧，有時咧去離島咧，本身個交通都係好不便嘅。你知有好多島基本上去唔到啦，甚至乎啲航班咧都係非常之疏落嘅，甚至乎有啲地方直情係冇正式嘅即係班次嘅。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政府可能喺運作呢啲街道上面咧，都要諗個辦法，可以一方面就有發牌啦，有一個比較簡單直接嘅發牌制度，咁啊將呢啲嘅街道規管起上嚟，咁令到佢哋喺安全啊或者乘客去選擇上面咧係有更加多嘅資訊咧。 嗯。另外咧，亦都系讲到话系执法啊、巡查嘅问题啦。咁啊，失信专员公署嘅报告咧，都有批评咧，就系海事处嗰个嘅巡查咧系唔足够啊。你又觉得应该点样做法好啲啊？ 嗱，要巡查呢啲工作咧，我相信以往都系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呢啲街道嘅存在，咁可能即系乘客亦都有个咁嘅需求嘅。咁所以咧。以往大家就即係見到都呢個都係已存在已久嘅時間啦，咁所以可能喺即係巡查打擊啊各方面就唔係話非常之積極，咁但係有調查之後咧，可能即係嗰個巡查就會加強翻啦。咁但係我都係好強調一點啦，本身有呢種街道係因為佢真係有個咁嘅需求。咁既然有呢個咁嘅需求呢，咁政府可能除咗打擊之外呢，都要諗下點樣去順道或者係善道呢件事嘅，咁令到佢可能係本身市民有咁嘅需要，咁如何去滿足呢，或者係點樣喺規管上面可以做得到，令到大家都可以經營得到呢，啲兩者要取個平衡。 冇錯，阿陳斌，其實呢個位呢，之前我諗我自己都關注，咁好明顯有需求啦，咁但係政府又似乎對於街道嘅發牌呢，似乎都好多年嘅歷史冇乜變化。其實即係點樣可以滿足到呢，這個先係症結，因為只係打擊佢冇用㗎喎，就係賺投訴㗎喎。 冇錯啊，如果你打擊咗，咁佢咪唔開囉，唔開咁一方面佢可能搵食就冇得搵食啦，咁嗰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是市民想去嗰啲地方去唔到，咁又冇其他交通工具可以提供，或者係令到市民可以出入。咁有啲人住得偏遠，又或者真係有需要去嗰啲地方嘅時候呢，就真係冇。 咁其實呢個加係啊，冇錯。咁呢個加強航班啊，或者再引入多啲嘅牌照服務者，係咪一個可能嘅方法呢？ 我覺得都係啊，你講得好啱。就如果係有一啲航班，或者係即係政府批出一啲班次係可以行呢啲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嘅，甚至乎就住啲街道係咪可以即係將佢規管起上嚟，或者係即係有啲發牌嘅制度拎出嚟，咁等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個合法嘅渠道。或者市民的保障都會大啲啦，因為你知道如果坐無牌嘅，咁萬一有事起上嚟，對於市民的保障都係冇乜噶嘛。咁所以即係話，我覺得有發牌，甚至有啲規管，有啲安全嘅要求，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必須嚟嘅。 嗯，仲有两分零钟时间啦，咁都同你倾埋弃置车辆嘅问题啦。咁啊，申诉专员公署都讲到话，其实审计署咧就喺2000年已经提出系呢个嘅需要改善呢个问题嘅建议噶啦。咁但系咧就话咧，运输署啊，政府部门咧就20多年嚟都冇去到跟进呢个问题啦，以及咧都曾经有咧就2年时间咧系出现咗一个执法嘅真空期。你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呢？ 我相信呢以往有提过呢个问题，咁亦都有做调查，咁但係咁多年嚟呢政府都唔重视呢个问题呢，我相信即係其实部门都系互相射波啦，咁同埋以往呢要立条例或者修条法例呢都是一个非常困难嘅工作，咁所以呢啲可能有投诉，但係都唔系话非常紧急嘅情况呢，以往都唔会去修例嘅。咁而家我哋即係因為議會又運作比較暢順啲，咁呢啲工作可以做起上嚟呢，我都覺得係對於成件事係好嘅。咁以往唔做，咁而家即係呢屆政府都要積極有為啦，我希望呢啲問題係可以逐步解決啦。 嗯，好啦，講到修例呢，咁頭先我哋都訪問咗車主嘅代表啦，都講到話希望有一啲嘅豁免啦，咁同埋呢就都要完善埋呢個嘅劏車嘅問題呀，咁你又點睇？ 首先一樣嘢咧，而家劏車咧，就因為嗰個價值低咗咧，就可能車主都要預翻筆錢去劏車嘅，咁所以劏車嗰個安排，甚至乎劏車場，政府都要了解一下佢哋嘅運作，究竟佢哋係咪有咁嘅能力去劏，甚至乎市民如果萬一劏唔到車咁點咧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如果係要完善條法例。 咁的確係有需要有啲豁免嘅嚇，譬如話佢真係想留翻架車，咁係咪一個比較容易啲嘅申請，佢就可以申請？我呢架車我留低，咁變成咧將來呢架車個車主就係呢個人咯。 OK， 就唔會好似而家冇車主咯。 OK， 時間關係，同陳恆斌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啊，係 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啊。新界咧沙田路去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对开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沙田路去九龙近住近住呢个博康村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塞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之前就比较多车的，现在交通回复正常了。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继续有间封措施。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848， 日元 139.32， 瑞士法郎 0.98， 加元 1.318， 人民幣 6.9， 英磅對美元 1.157， 歐元對美元 1.001， 澳元對美元 0.68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 港金是報15960元，比上日收市跌1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 1701.45 美元，賣出價 1702 美元。港匯指數 102.7 升 0.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咧沙田路去九龙喺博康村对开快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就去到富豪花园，沙田路去九龙喺博康村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富豪花园。九龙咧沿住窝打路到天桥去沙田去呢个狮子山隧道方向，喺浸会桥面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噶啦。咁啊，龙尾去到罗福道嘅窝打路到天桥，而家近住浸会桥面段去沙田方向比较多车啦，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嘅。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桥面比较多车，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而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港岛就西区嗰边比较交通繁忙嘅，西区薄扶林到中环港大至到玛丽医院段多车嘅。坚尼地城嘅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至到澳翔湾畔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啦。仲有域多利道去中环啊，大口环嗰段都系多车噶。新界就屯门公路而家去元朗新墟嗰段仲系多车嘅。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路去到龙门居段，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啦。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美城苑。荃湾西流角路部分路段爆水管影响啊，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城门导致到大河道一段咧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的白风直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凤式出面为白风直作证，暂且劝退了前嚟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觉得很多家长可能误会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是大学，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大学，不过我们不是叫自己做大学。 由电视台暑期工到香港演艺学院第一位女校长，她是蔡敏智教授。 办了成38年了，但我都记得很多年前家长不 support、 哦、不支持， 家长不支持呢、哦、她变了，如果想申请政府那些资助呢，佢申请唔到咯。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来到傍晚的6: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何巨业在为大家主持。何巨业，今天就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原定一连两日就访问广东，但是就临时改为以网上的形式，视像的形式，就跟广东省和广州市和深圳市的领导举行一个网上会议。今天下午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开了个记者会，就讲到话就向广东省的领导就提出了逆向隔离的方案，就建议就是有意去上內地的人士先在香港隔離，就再以閉環的方式就進入深圳，就符合內地7+3的隔離規定。就說粵方和深方都支持有關的建議，同意設立專班去到商討有關的細節。至於就是這個的一個目一个试点啊，试点咧就会用河套区咧就作为首选嘅疫隔离型嘅试点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暂时都仲系以一个专班嘅形式啊同内地讨论啦。咁所以究竟啊呢个嘅逆向隔离有几多名额啊？同埋即系内地有冇会派员监察啊？检测标准等等呢啲嘢咧，咁都系要有待两地嘅相识吓， 系啊， 共识吓， 系啊。咁啊，我谂啊，行政长官其实今次都系都有成果嘅，好明显睇到，因为早一段时间都有社会都有声音提出呢个逆隔离呢个嘅方法，咁起码多个选择俾香港人想要北上要过境，咁但系问题我谂我哋都要希望咧细节慢慢厘定啦，咁我哋有希望有一个好嘅做法，但系问题就系喺河套嗰个嘅设施咧系咪真系吸引到我哋需要？想過境嘅人士喺嗰度十日啦，唔知幾多日啦，可能用7+3咁，都一段時間喎。咁係咪個配套係適合咧？ 咁另外咧就係李家超都講到話咧，係同粵港瑞港方面咧，咁都係成立咗，即係有一啲嘅合作嘅交換意見啦，亦都見到咧雙方咧同意成立13粵港合作專班啊，咁包括北部都會區啦、商貿啦、青年啦、航運等等嘅範疇啊，咁就要睇睇咧跟住落嚟咧有啲咩商討嘅一啲結果啦。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讲翻关于系新冠疫苗接种嘅问题啊。嗱，今日咧喺疫情简报会上面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医生就话咧，政府即将会下调疫苗通行证嘅涵盖年龄至到5岁，最低要求咧系接种2针，并且设有呢个2个月嘅过渡期。就话政府咧将会喺下个礼拜咧就公布有关嘅细节啦。咁啊，何巨业啊，其实睇翻咧就如果睇翻而家嗰个嘅疫苗接种率啦，即系讲紧系11岁以下嘅疫苗接种率咧，3至11岁嘅接种率咧，咁其实一针嘅话咧就 系 有80%嘅，两针咧就达到系66%嘅咁。咁如果嚟紧咧要将呢个疫苗通行证就由12岁咁就涵盖到5岁咧。咁其實咧，就係呢一班人咧，就需要去到提升佢哋嘅疫苗接種率咯。 係啊，咁可以咁講，睇到第一針嘅就似乎個接種率又80%，咁啊又唔係太差嘅喺呢個我諗呢個年齡組群。但問題可能我哋要小心啲，再分細分啲細節，因為而家講緊3至11歲啊嘛。咁啊，其實就而家我哋講5歲，咁其實整體嚟講，佢80%幾咧，係咪平均分配啊？定係話佢集中咗嘅年紀稍微大啲嘅，接近啊11歲啊、8歲啊、8歲至11歲嗰堆咧？咁我哋係咪仲要加倍努力去谷下針咧？對於係5歲或者係接近5歲嘅一班啊？ 嗯，咁当然啦，即系喺新冠疫情之下咧，咁啊，尤其是今日嘅新增个案都破万啦，咁唔少人咧都系关注到咧，就究竟儿童啊吓，点样去保护翻啲儿童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会唔会因此吓，就系政府都希望可以喺呢啲嘅儿童嘅群组里面去提升个疫苗接种率，咁啊推行呢个疫苗通行证咧，咁呢个值得大家关注啦。咁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政府嘅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个时间咧，何巨业啊，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啊。刘教授你好， 你好， 刘教授你好。 咁啊，刘教授，你又赞唔赞成喺将呢个嘅疫苗通行证嘅年龄门槛降低至到5岁咧？ 我是支持的，因为大家都知啦，刚才两位主持都讲了，咁细路仔是真的需要保护的。咁今日你都听到唔止止破一万宗啦，又多了一个细路女5个月大，又因为未有打疫苗，未够时间打疫苗，咁有一个比较严重啲个感染咗之后嘅情况啦。咁就今日凌晨就开始抽筋啦，到5点又再抽筋啦，去到医院又再抽筋啦。咁就入咗院之后呢都要去深切照料部。咁根据我啱啱同啲同事讲嗰、那个情况都系唔系太好嘅，因为佢除咗抽筋之外，咁都亦有一啲所谓休克嘅现象啦。休克嘅现象即系啲手脚好冰冻啊，血好大机会会唔会有其他啲问题发生，即系譬如凝血嘅功能都似乎受损，又要俾血浆啊等等。咁而家就所有能夠用嘅藥都俾曬噶啦，即係抗病毒啦、抗細菌啦、支持佢嗰個腎臟同埋嗰個血壓嘅藥都開始用緊。咁唯一慶幸嘅咧，佢暫時唔需要插喉啦。咁但係嗰個所謂GCS 即係 Glasgow Coma Scale， 即係用格拉斯哥個昏迷指數，咁其實都係浮遊緊喺中度昏迷到比較嚴重昏迷嗰度，即係令人極度擔憂咯。咁如果你見到呢啲個案，其實隔幾日又聽一個，隔幾日又聽一個。咁譬如今日我唔知430有冇講啦，因為我開緊會，咁我諗都應該有講嘅，就係喺即係瑪嘉烈醫院嗰個都證實係有腦炎啦嚇。咁嗰個如果有腦炎，咁你要復常去翻完全正常，唔係話冇，但係個機會你話係咪一定好高咁又未必，咁即係需要好多力氣做好多康復。咁呢啲基本上。所有的證據都是打了針就可以預防，極大部分即是那個保護率是去到90%以上的，那為什麼不去做好這件事？那唯一的就是要增加誘因，那誘因就是個疫苗通行證，如果說到五歲到，那是五歲那些人為了要去出去即是有一些活動我們叫做，那都要去打咯，那這個是沒辦法中的辦法。那因為推行這個疫苗通咁啊，梗系会对呢班小朋友有啲不便啦吓。咁但系如果换翻嚟嘅系又多咗几千个或者几万个 零不能快啲去打埋第三針。第一針未打就即刻去打第一針，第二針打咗佢即刻去打第三針。咁真係可以減少幾多千人入醫院，幾多百個人有比較嚴重，或者減少咗幾個即係咁傷重咯。我哋叫做嚇。 啊，劉教授，頭先你提及嘅危殆個案咧，咁就十幾個月大嘅幼童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即係政府提出就係話將疫苗通行證嘅年齡門檻降低至到五歲啦。咁其實而家即係而家五至十一歲。嗰、那個重症又係點樣呢？其實有冇需要喺呢一個群組嗰度谷針呢？ 嗱，咁五歲到十一歲當然就冇五歲以下咁多啦嚇。咁點解用五歲嚟畫條線？因為五歲打上咧就有兩隻疫苗任佢揀啦，係咪？科興同埋伏必泰。五歲以下就得。科興，咁我哋知道有啲家長係點都唔想打某一隻疫苗嘅，咁為咗唔好使到即係市民心裏邊覺得。即係點樣講咧？嗰啲政策會影響佢太緊要，咁佢咪唔降到去三歲咯嚇。咁但係你三歲點樣去做呢個疫苗通，真係要好多操作上同埋嗰個行政嘅措施點樣做啦？五歲已經夠難啦，如果去到三歲你點咧？去到六個月啊，係咪？我諗呢啲嘢唔能夠一步登天嘅 嚇。 咁所有打針都係循步漸進咁樣 咯。係啦，一步步嚟。我都劉教授啊，其實咧我都留意到啦。其實頭先有個數字就話三。歲至十一歲咧，已經打咗針嘅咧，第一針咧就八成啦，接近。咁本來睇落個數字，似乎就都幾鼓舞嘅。不過我又即係我都留意到咧，其實喺呢個群組裏邊咧，係咪接近五歲或者較即係呢個年齡細啲嗰啲咧，可能佢打針比率真係低啲嘅。咁其實有即係有咩具體方法啦？可以推動他們去打呢？大家知道打針是好的了，你們都講了很多了，我們都收到訊息，但似乎那個症結是不是家長的心裏面呢？ 是啊，因為家長還是很多猶豫啦，咁頭先主持都講咗啦，咁如果你總體數就去咗八成幾，咁即係調翻轉又有一成幾未到嗰兩成係唔肯打，或者有某啲原因仲好多猶豫冇去打，咁會唔會一個疫苗通行證又推咗佢一把咧？本嚟諗住心大心細啊，有疫苗。通就你要做啦，我就去打啦，咁呢個都不失係一個考慮嚟嘅，咁但當然我就希望唔係強迫啦，但係疫苗通當然係半強迫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咁就不停解說咯，咁點解突然間衝上去？咁呢十日你都聽到女把聲喺唔同嘅電台、電視不停喺度講啦。咁呢個我唯一能夠做到嘅就是不停解說，咁然後就希望啲家長明白，我亦當然公開懇請佢哋啦 嗯，劉教授都想問翻咧，就你又認為咧，五至十一歲呢個嘅新增嘅群組，佢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啊，應該係兩針定係三針咧？ 哦，咁啊，根據翻我哋疫苗委員會啦，如果你打伏必泰咪兩針咯，如果科興咪三針咯，咁我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如果你打點樣講咧？因為而家五至十一歲啦，當然仲有再大啲嘅群組，咁嗰、那個另外就係個寬限期再減低到五個月，嗰、那個減低五個月嘅意思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細路仔第二針同第三針，即係講緊青少年咧，係五個月嘅，咁所以開會嗰陣時都會考慮到即係呢一個群組，咁所以就話由六個月就縮到五個月咁樣咯，咁都係有好多科學嘅證據係可以縮到五個月咁樣，咁一就可以拉翻快少少打第三針嗰啲群組啦，咁另一方面咧亦尊重咗，如果咧打伏必泰唔可以太快打嘅，因為否則你就會擔心有呢、這、一個心。咁我亦喺電台講咗，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心肌炎，你咪打科興咯。科興就相對嚟講，伏必泰就係冇呢個心肌炎呢個風險嘅。係 劉教授啊，另外都想問一問，我哋明白咧，都應該都大部分嘅小朋友都應該適合打，但係總會唔會仲有一啲嘅小朋友特別佢嘅體質或者有啲特別嘅因素，係真係未必適合嘅。呢啲個案其實喺你哋觀察中多唔多咧？又係咪等大家要理解多啲，佢又會放心啲咧？ 係啊，唔會多嘅。咁當然我亦有寫咗啲免打針嗰啲啦嚇。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出嘅最多十個留下嘅啫，真係唔會多。可能真係唔適合打嘅，唔會多過幾個 percent 或者五個 percent。咁剩翻你話有。一成幾咁，即係大概仲有一成人係應該打，但係佢因為基於某一啲信念係唔肯打。咁呢啲咁我真係唔知點樣做啦。我唯一應承自己嘅就不停喺度講咯，不厭其煩咯嚇。 咁適合打嘅係乜嘢咧？其實係一 嗰啲咧就打完第一針之後有其他啲事情發生，咁我哋就覺得不如拖拖拉拉諗一諗，咁然後先至再去。 去同佢講咯。咁每一次我簽佢唔使打都係三倍，我一路睇佢嗰啲。咁有啲就係皮膚差咗啊、過敏啊等等。咁但係嗰啲人數真係好少嘅嚇。咁有啲就因為有心肌炎，咁真係唔想打，你逼佢都無謂啦，係咪啊？你連轉做科興佢都唔肯，咁你冇辦法逼㗎。有即係我自己個人就從來唔想逼人嘅嚇，就大家傾掂去點樣做先至係最好嘅咯嚇。 但要靠你去說服人喎、啊。 唔係好多人嘅，唔係我嘅，包括電台啲主持啦，包括傳媒啦，包括其他啲同事啦，包括兒科醫生啦，我哋嘅家庭醫生啦，所有嘅醫生，我個 WhatsApp 群組喺我手機多到你都唔信，有好多一百幾廿個打針嘅人啦，有啲係病人，有啲係傳媒啦，都係靠佢哋咯，有啲係朋友啦，有啲喺私家做都有嘅，我通常一訪問完嗰啲。呢啲咁都會 send 俾佢哋，佢哋又會 send 俾佢哋其他啲人咁聽咯。即係靠一個人係冇用嘅，係要靠全個社會認同先得嘅，係咯。 嗱，劉教授，你又點樣睇咧？就係嚟緊政府推行疫苗通行證嗰個時間表咧。咁而家張竹君醫生就話下個禮拜會公布詳情啦。咁啊，相信會有一個兩個月嘅過渡期啦。咁但係睇翻而家，譬如係要打科興疫苗，頭先講三針先至係要符合資格個要求啦。咁啊，第一針同第二針咧就28日，第二針。第三针相隔90日，咁如果系得两个月宽限期，而佢系一针都未打咧，咁可能佢赶唔切系符合呢个三针科兴嘅要求咯、 哦。明白嗱，咁我谂佢就会执行嘅细节，而家就猛听我哋啲市民，包括你啦、我啦、其他啲普罗大众嘅谂法。哦，咁啊，不如咁啦，总之你系打针嗰、那个。委员会话嗰个时间未够嘅咧，你就已经系当系齐针啦，咁都得噶，系咪？即系你而家打咗第一针、第二针，咁你第三针虽然系未打，但系你仲系嗰90日之内，咁都当系有个疫苗通，咁都得噶，系咪？好多方法噶嘛，即系困难就有，但系咧解决方案系永远多过个困难嘅，咁呢个咪用一种咁样嘅形式咪解决到咯。 你覺得兩個月嘅過渡期其實係咪都有一個考慮，就係話即係通常啲專家都會形容個病毒喺冬季會比較活躍啲啦，係咪希望喺冬季之前可以推高到兒童嘅接種率呢？ 都唔係啦，病毒而家已經好活躍噶啦，而家已經衝緊上頂噶啦。即係你個冬季係比較活躍咧，係話嗰啲已經係變咗做風土病嗰啲先係冬季活躍嘅。而家呢個 Omicron 你睇下。喺其他啲國家，而家夏天熱到你都唔信嘅，英國40几度嗰陣時衝到上頂，日本全部都喺夏天嗰時衝上頂，所以話冬季多唔係講緊新冠，唔係講緊 Omicron， 而家已經係極度活躍，我哋而家都已經要嚴陣以待。去到冬季有發生啲咩事情呢？就是、因為全世界都開始摘口罩、通關。等等，咁跟住咧就會一大波咯，其他啲病毒出現翻嚟啦，即係包括流感病毒。咁香港我自己估算可能去到11、12月都可能會逐步開放啦，因為今次呢個浪，我諗係去到今個即係9月啦，而家1號去到今個月底，可能真係衝到即係比較即係令人擔心醫管局頂唔頂得順，咁然後就橫行大概3几个星期再落翻嚟，咁呢個就是新加坡嘅經驗咯。即大概香港最難捱就係9月去到10月中、10月底到，咁到11月又可能有啲曙光出現。咁如果我哋全世界都乖乖地幫大家一齊打齊針，唔打針我又感染埋，咁世衛咪有機會可能去到明年中嗰陣時話我哋全球都走出呢個大流行，因為而家真係未走出大流行，有啲國家就夾硬嚟嘅啫。我自己覺得就咁，因為佢都嗌極啲人都唔肯打針，咁啊費事啦，就咁開咗咯。英國、美國尤其是係咁啦，美國一開學，有啲學校唔知頭嗰一個星期唔知几百人感染，唉，我都無話可說啦，係咯。 刘教授，其实点样先至叫做结束大流行呢？咁而其实即系点样先至系啦？点解会相信出年年中会有一个结束嘅征象？ 因为所有嘅历史嘅大流行都系3到5年到，咁到挨到今年年尾已经3年啦。咁我三年就叫做一个叫下限啦，上限就5年。咁我咪估都算咯。咁同埋我哋又咁勤力打针，全世界。在人類歷史上未試過這樣打針法的、啊、即是你說我們打得差，其實人類歷史這個是一個很偉大的成就，根本是即史無前例，我們叫做現在唯一的就是那些窮的國家、沒錢的國家還未打夠針，或者他再即是他沒錢打，就多些人感染咯，就多些人過身咯， 就係咁樣咯。咁美國啲人係唔肯打嘛，所以美國而家佢嗰個人均壽命係跌到去1996年以來最差嘅，即係佢而家係2022年竟然會跌翻去1996年嗰個人均壽命，全世界人均壽命都因為增加噶嘛。咁就係因為美國打得唔好嘛，咁佢咪不停淨係靠疫苗，但係啲疫苗人哋又唔肯 buy 又唔肯打，咁佢嗰個覆蓋率係比我哋差噶嘛。咁而家出埋啲新嘅咩 Omicron 四五，根本就佢都唔肯打，有咩用啫？同埋香港都唔需要等第二代疫苗，你而家就打而家嗰個疫苗，因為一同二以前已經感染曬啦。我哋二三四月，而家四五就感染緊，你等得嚟都過咗秒，所以就唔好再有幻想， 冇錯， 去等第二、第三代 疫苗啦。要做嘢啦， 即刻去做啦。 係係，阿劉教授啊，頭先你提過啦，嗱，希望咧出年年中可以係結束呢個大流行，但係。就算結束都好，其實我哋係咪都有啲嘢叫繼續要做？ 哦，會會會，咁就逐步結束啦。咁最慘嗰啲即係就要解封先啦，即係社交距離啊，嗰啲真係開始要復常啊，經濟活動啊，學校啲學生可以除咗口罩上堂，因為學生見嗰啲人嘅面容啊等等，尤其是好細嗰啲係好緊要嘅。咁就到真係會個即叫做。當一下佢變咗一種風土病嗰陣時候，去到冬天係會多啲，咁你咪戴翻口罩咯。我哋係唔係冬天都多流感噶啦？咁嗰陣時戴咪一次過預防流感啦，預防呢個新冠慢慢變咗做舊冠啦。我哋叫做咁樣之如此類啦。咁但係就一樣可以翻工啊，食肆又好啊，又可以睇戲，又可以旅行。咁郊外遊覽嗰陣時梗唔使，或者做運動梗唔使戴口罩啦。咁但係有需要嗰陣時咪戴翻口罩，大家安全啲咯。就咁咯。 OK， 好啊，唔该晒刘宇龙教授，多谢你啊。 两位主持，多谢 你。好，多谢晒。 刘宇龙教授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嚟噶。大家对于降低疫苗通行证嘅年龄门槛有咩睇法呢？1872311。 自三月起遭到俄罗斯占领，俄乌近期相互指控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发动攻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日方反复炒作中国威胁是为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制造借口。发言人汪文斌说，日本背后包藏突破和平宪法束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是日本企图颠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汪文斌强调，作为对亚洲邻国负有深重历史罪责的国家，日方应当认真反省自身侵略历史，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立即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错误做法。天气方面，一股微弱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下昼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在下昼四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缓慢移动，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初时多云，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在微夫新村。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龙尾微夫新村。至于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第一城。在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博康村快线的意外虽然清场，而家龙尾都去到沙田第一城。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域多利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在亨富角。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现在近住新光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府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三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过了博爱交汇处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城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台开学礼，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以前读书最喜欢的就是中国历史科，原因很简单直接的，就是因为我叻，读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而且中史科可以听到很多历史的故事，我都很喜欢听的。人生本来就是历史来的，你说是不是？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长知识。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的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给合资格的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準備啊，就將疫苗通行證嘅適用年齡咧，就由12歲降低至到5歲，即係話咧嚟緊咧，可能5至11歲嘅兒童咧，都需要咧係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先至可以進入表列處所啦。咁剛才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嘅張竹君醫生就話咧，下星期咧政府就會公布細節啦，並且咧就將會設有兩個月嘅過渡期嘅嚇。咁各位聽眾對於呢個嘅政府嘅建議有啲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何巨业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嚟其他嘅团体同我哋倾啦。 好啊， 都有啲团体咧，就系早前咧都系提出就系呢个嘅建议啊，就系将呢个疫苗通行证嘅年龄门槛降低噶。咁佢听到今次嘅政府建议有啲咩睇法咧？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经民联卫生健康事务委员会召集人庞朝辉医生啊，庞医生你好。 诶，你好，你好 ，Hello， 蒲朝辉，你好。 我相信你都会赞成今次嘅政府建议，系咪啊？ 其实我哋都好高兴啦，因为咧，我哋之前就上两个礼拜，我哋就有个即系都有个 press con 啦，我哋都系公布咗，即系有10样我哋嘅建议。咁好开心就系见到，其实我哋有两个建议啦，一个就系一啲嘅疫苗价啦，吓疫苗价咧，政府都已经系从善如流咧，就肯去俾一啲嘅公务员咧有一个嘅优先有一个嘅弹性嘅处理啦，系个假期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一样嘢啦，因为其实疫苗通行证咧，嗱当然我哋都明白到咧，喺小朋友呢一个嘅 age group 啦，吓即系5岁至12岁 以往就真係唔需要有任何嘅通行證，佢哋真係跟住爹哋媽咪或者跟住長輩咧就可以入一啲公共場所。咁但係咧，我相信就我哋隨住我哋而家見到嚇、啊、已經過萬宗啊，每日過萬宗嘅個案咧，其實我哋都幾擔心，尤其是一啲好小年紀㗎啦，三歲以下㗎啦，甚至係三歲以上嘅，而家要翻學，咁佢哋嗰個嘅感染嘅風險係提高。咁當然我哋都知道而家嗰個疫苗嗰個接種呢就已經就係第一針打一針嘅呢都已經過八成㗎啦，三歲二十一十二歲，咁所以都係相對提係已經係有少少保護。咁但係如果能夠呢係提高誘因，令到佢哋喺一啲嘅公開場合、公眾場合，佢哋用嗰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呢，其實係會相得益彰，我諗有一個加強嘅效果嘅。 系，咁啊，彭兆辉啊，咁其实头先你提到啦，而家嗰个年龄组别系三至十一岁，其实有八成啦。咁啊，如果喺我去到五岁嗰个情况，你觉得问心讲啊？而家啲家长系担心噶嘛吓？你大个啲都知道自己系身体状况点啊？如果你系五六岁啊，咁其实佢又担心，咁会唔会佢哋对始终系推动呢个疫苗通行证咧，都有啲大嘅顾忌，同埋又担心？咦，咁我万一佢冇打针，我连同佢食饭又唔得噶咯。咁啲家庭你知啦，年青家长其实好重视呢件事。咁佢哋点睇啊？你估？ 嗱，我覺得咧，其實咧就我哋其實之前就見到咧譬如 RAT 喺學校即係嗰個即係上學之前，上學之前，你哋係用 RAT 去即係自己檢測，然後咧就發現一啲個案咧，嗰、那個效果係幾好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就係雖然而家咧就即係三至十一歲咧係打一針打咗一針嘅咧就有八成，但係咧其實咧。打咗兩針嘅咧，其實就大概係多過六成少少嘅， 六成六 就係啦，六成幾嚇，即係總未係話係即係完全係好多人係即係足以做到一個屏障啦。咁啊，再睇翻就係、是、譬如我哋講緊疫苗通行證啦，頭先我哋講過話呢一個嘅即係個做法咧，冇錯係可能令到即係嗰個父母或者長輩帶啲小朋友出去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即係諗一諗。究竟嗰個風險係咪高啦，或者佢自己本身係咪打齊針啦？但係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咧都要諗一諗，就係嗰個即係嗰個點樣做啊？因為嗰個疫苗通行證咧，但第一好多小朋友咧，其實就未必有電話啦， 係啊， 佢嘅其實都未好識字添啊，咁即係無論係有冇電話，咁冇電話嘅情況。究竟嗰個係個 app 或者個安心出行係應該跟喺父母，咁、但係有陣時有小朋友又可能跟埋長輩其他長輩去嘅喎，咁變咗點樣去做呢樣嘢？究竟係用翻個 app， 用一個小朋友版嘅 app， 定係係可能另一種嘅方法係可以俾嗰個小朋友可以代住，定係點樣？嗱呢樣嘢咧，我相信就政府就未講嘅。咁我哋其實嗰陣時諗咧。都有少少係即係都係有啲諗法，就係其實即係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咁但係我諗，如果真係要推行去到五至十二歲咧，我覺得就因應我諗，即係都要可能即係要睇翻我哋而家啲家長或者啲小朋友佢哋出門嘅時候點樣方便到佢哋。因為我覺得即係做一個政策咧，最緊要就唔好擾民太多，但係都係希望適當地可以令到啲家長係有一個誘因去打。咁當然頭先講阿 Vincent 講得啱，因為我哋而家啲家長咧，其實嗰個嘅擔心咧，我諗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嗰、那個疫苗嘅選擇就並不是係好似成人嘅選擇咁全面啦，係咪？即係講緊頭先就係半歲至到三歲，而家都係得科興啦，係咪？咁嗰個嘅伏必泰都未係即係十分一嗰個溝法或者嗰個做法或者嗰個打針嗰個嘅地點而家都未有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諗嗰個嘅宣傳啦，因為好多嘅即係父母都係擔心就係嗰個疫苗究竟個影響係幾多啦。第二咧，我仲睇到有啲嘅譬如社交媒體或者啲坊間咧，仲有流傳緊話係呢一個嘅Omicron 或者係呢、這個新冠病毒咧，其實同流感係差唔多嘅啫，或者而家慢慢變到咧一個位咧，已經係同流感差唔多啦。咁大家咧就千祈就唔好係即係忽視。其實佢比流感咧係實際上咧係嚴重，因為睇翻一啲數據咧，美國咧係上年喺 Omicron 嗰陣時咧爆發咧，或者年前啦，今年年前，其實咧佢哋發現咧，其實入院嘅小朋友咧有四分一咧係要喺深切治療嘅。咁即係其實嗰個嘅數據咧係令人擔心，而我哋香港嘅病床又好，我哋嘅深切治療嗰個嘅服務咧，其實係不足以係去面對。每日再過萬宗，甚至係數萬宗嘅個案咧，我相信咧，始終會有呢、這個即係頂唔到啊！ 即係醫療嗰個講好嘅頂唔到嘅。 唔係，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呢句一定係㗎啦。咁但係阿馮兆輝人，我想問啦，嗱頭先講過啦，手機未必係個個有啦。嗱，調轉頭又話用紙板嘅，我俾張我俾打針紙俾佢。咁其實呢、這個你又擔唔擔心？其實呢種嘅處理會有造假，或者第時即係好有唔理想嘅情況會出現呢，我都想問下呢個可能性可唔可以用到呢？ 同埋即係如果細個到去到五歲咧，佢又真係有機會可能自己一個人出入一啲嘅表列處所嘅話咧，咁都驚佢啊紙本會唔會真係跌咗啊？唔記得帶啊，咁、都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啊。 係啊，冇錯，因為我諗嗱，即係我諗由五歲到十二歲呢個組群咧，都有一個好大嘅變化。我相信即係小學生去到高小咧，其實佢哋有啲都有電話嘅，咁我相信呢一部分就相對係容易啲啦。咁又係即係初小六七歲或者可能七八歲嗰啲咧，好多都未有嘅。咁所以咧就淨係用電話個方法就真係唔理想啦。咁如果你五歲有啲可能仲係讀緊 幼稚園啫喎。 係啊，咁幼稚園嚟講更加係唔可能。咁所以咧，我諗就嗱，即係我諗政府我哋個諗法都係呢個 ID 呢樣嘢咧係一個 issue， 即係你究竟點樣 carry 呢一個資料啦？點樣係去認證究竟呢個小朋友攞嘅資料係真定係其實係即係一個即係一個版本係究竟，同埋你嗰個喺公眾場所去睇，究竟點樣為之係一個？真正嘅 record 嚇、啊，即係同我哋而家你用緊手機咁樣，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就真係政府要諗少少嘢嘅。咁我覺得其實幾樣嘢啦，即係手機 app 其實而家啲嘅長輩佢可以係幫嗰個小朋友 hold 一個 record 嘅。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小朋友喂跟住婆婆公公嘅時候又可以用到 係 嘛？用跟咁呢、個因為呢、個長輩有好多種啊嘛，咁呢個位係要政府諗啦。咁可能唔用一啲嘅手機嘅應用程式，用一啲紙。或者用一啲卡，或者用一張好似即係好似學生證咁嘅嘢，究竟佢得唔得咧？咁樣咁呢啲嘢咧，我覺得係可以諗嚇，即係同埋我諗而家政府都有一個時間去推動啦。咁我覺得相信咧，就應該去要真係諗得清楚，因為我諗五歲至十二歲咧，就唔能夠一刀切係話一種方法啦。因為我諗呢個位咧，其實就一個幾 diverse， 幾唔同年幾層唔同年齡層佢哋嘅嗰個嘅。點樣方便到佢哋咧？係要諗一啲嘢，要諗一啲方法嘅。 Okay. 啊，龐兆輝，最後想問埋咧，即係而家嗰個政府計劃推行嗰個進度啊，因為今日張竹君醫生就係話咧，下個禮拜公布啦，咁相信就會有設立一個兩個月嘅過渡期。咁但係頭先都我哋都有引述啦，其實而家咧要去打齊三針科興咧，其實都要係118日嘅間距啦。咁而咧打齊兩針嘅伏必泰咧就56日嘅間距啦。咁變咗如果一針都未打的兒童咧，咁佢哋要係趕及兩個月之後就係滿足到疫苗通行證咧，可能就未打得切啊！咁你又點睇呢個推行嘅進度咧？ 嗱，我相信咧，其實呢一個推行咧，其實我諗都係政府都係想係希望多啲人係即係打針啦，小朋友啦。咁所以我諗嗰個情況咧，就唔可能係真係，譬如我都知道，譬如科興。佢打齊三針咧，係要四個月嘅，係接近係110幾日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你冇能夠係譬如而家咁就開始打，佢都要四個月。咁你兩個月咧，佢要求佢完成接種嘅三針咧，我相信係有困難嘅。咁啊調翻轉係咪可以就係個通行證可以係分階段，就好似之前我哋記得我哋嗰陣時疫苗通行證喺成人嚟講都係分階段，兩針三針咁慢慢去即係慢慢係收翻緊嗰個嘅嗰個標準。咁我覺得咧就政府係應該用呢一個方法啦，咁唔能夠係同埋而家你伏必泰都未開始，咁有啲小朋友即係嬰幼兒咧係未開始，咁變咗佢哋基本上可能有啲係真係想等伏必泰啊都唔頂，咁但係當然我就絕對唔建議咧家長咧係等，譬如而家有一啲嘅新嘅疫苗話可能即係嗰個嘅效果會好啲嘅，就唔好等嗰一隻啦，因為嗰隻咧就真係唔知等到幾時。咁我諗我哋現有嘅。科興又好，伏必泰遲啲有抽針嗰個效果啦，即係十分一嗰個嘅即係 dilution 啦，嗰樣嘢咧，我覺得就即係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實施咧，就令到譬如打咗一針，佢都可以係滿足到初期嘅疫苗嘅通行證嘅要求，咁慢慢咧再收緊，咁樣咧就可能唔會令到啲家長咧會比較係擔心呢樣嘢啦。 嗯，好啊，唔該曬龐兆輝，多謝你啊。 好，唔好咁 讲。系，庞朝辉就系经民联卫生健康事务委员会嘅召集人嚟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九集《恋爱的考卷》，萧树胜饰演漫画店老板游先生， 日式面包王是讲一个做面包好叻嘅后生仔，决心要做一种属于家乡味道嘅面包。点解嗰个人要推介呢一本漫画呢？ 食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男嘅粗心大意，但系心地善良；女嘅天生丽质，但可惜天生长短脚。一次交通意外，竟意外将两颗浪漫的心撞埋一齐。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港产爱情喜剧《长短脚之恋》，周润发、黄祖贤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何巨业喺度为大家主持嘅。何巨业啊，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就位于北角渣华道街市熟食中心一间都好出名嘅一间餐馆啦，叫做东宝小馆啊。咁都经营咗接近30年噶啦。咁但系最近有个消息就系话咧，系佢哋8月咧就俾食环署就以摊档系并非独资经营咧，就话佢违反咗租约条款，食环署咧就向佢发出咗终止租约通知书，需要系咧听日吓星期五咧就交还翻个摊档嘅嘢。 系啊，呢个我谂。即係大家都，我諗好多食客咧，就覺得好愕然啦。咁啊，雖然我都冇幫襯佢，不過都聽朋友都經常去幫襯。咁啊，點解會即係做咗30年，突然間先覺得佢營運上面個模式有問題咧？咁我諗症結似乎食環署所講啦，非獨資經營。咁呢個嘅要求咧，坦白講，我諗我哋公眾係唔會知噶啦。咁問題就係、是，其實食環署係咪都應該早啲都會知嘅話，係咪如果嗰件事唔係30年之後講，咁啊會唔會即係大家覺得冇咁錯愕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都明白，即係食環署去管理呢啲嘅街市咧，佢都唔係做呢啲高級食肆嘅一個目的嘅，咁啊想話大家多啲人可以嚟做生意啦，係嘛，幫下啲嘅營運者啦，咁但係其實個定位又係唔係？唔鼓励啲大型啲嘅店铺咧，咁其实似乎呢件事就凸显咗几个问题。 嗱，其实睇翻呢个嘅东宝小馆啦，咁佢就喺北角嘅熟食中心咧，有4个铺位咧系相连嘅。咁其实根据食环署咧去出租街市摊档竞投嘅啲条件啦，咁就话嗰啲摊档嘅承租人咧就唔能够转让啊、分租啊、顶让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嘅。咁根据食环署回复一啲传媒嘅查询咧，就系话呢4个摊档咧，4名嘅承租人咧。都並非係以獨資經營者身份去到經營嘅，咁相信即係講緊咧，其實4个承租人4个承租人個名啦，咁但係結果咧都係屬於咧就係東寶小館嘅經營啦，即係話同一個營運者，咁即係話承租人同埋營運者，咁就可能唔同名咯嚇，咁就所謂非獨資經營， 可能二房東嘅或以包租公嘅模式喎，係咪意思啊？ 咁所以食環署咧就話咧，早前就向佢哋發出咗終止租約通知書啦，咁就可以咧係就話咧佢哋係違反咗租約嘅條款啦，就要求咧佢哋係交翻呢個攤檔出嚟噶。咁當然啦，就而家有一個嘅可以申訴，有一個申訴嘅期限嘅咁。咁究竟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吓？咁啊，不如我哋呢个时间都请嚟一位议员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东区区议员郭伟强啊。郭伟强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郭伟强你好， 你又点样理解东宝小馆呢个事件啊？ 几方面啦，嗱，当然喺政府部门，我哋都特别同佢即系了解过个情况啦。咁啊，部门好强调佢就系揸正嚟做吓，咁啊，因为佢个租约都写得颇清楚。咁但系当然社会同埋我哋嘅理解都会有唔同嘅，有出入嘅。譬如我哋嘅理解就系、是、反商佢哋以往嘅运作模式其实系历史遗留落嚟嘅，即系以往就除咗有个承租人之外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助手身份嘅，助手身份即系嗰实操嗰、那个，即系其实过去又有咁样去处理嘅。 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助手嘅情況，其實而家喺坊間都係仲係算係普遍嘅，都仲係有一定嘅比例喺度嘅。咁另外公眾當然就關心就係我哋一啲文化嘅特色啦，特別係其實如果你喺香港你話要揾大排檔，其實好多時都會諗起熟食中心，而熟食中心其中一個當然東寶係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唔係，我相信唔係淨係鍾意佢個招牌啦，或者邊一個負責啦，而係大家都對於大排檔有個情懷啊，即係嗰個文化有個情懷喺度，大家都想保留，同埋大家都領教過啦。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揸正嚟做嘅話咧，最尾就會好似珍寶海鮮房咁啦，即係一出咗公海就翻唔到嚟。究竟即係我哋呢啲文化點樣保育啊？會唔會同樣好似珍寶海鮮房咁一去不復返啊？其實似乎係市民普遍比較關心嘅着眼點。咁當然其實阿路比先生咧都有 聯絡東寶嘅經理啦， 係啦，佢都係尋日揾我，就係話：喂，我一個禮拜執嘢唔夠時間。咁我哋都同處方了解過。咁當然處方就話，如果佢係純粹執嘢嘅話，俾多幾日其實係可以嘅，係啦。咁即係呢個起碼叫即係解決咗燃眉之急啦。咁但係長遠究竟點樣運作呢？譬如當然要睇老闆佢嗰個想法，或者經理點樣想法，將來會唔會再營運啊？或者想喺翻會唔會揀翻熟食中心營運啊？定係會有其他出路咧？這個要佢去思考啦。咁但係如果佢哋覺得都想繼續揾類似嘅檔户嘅話，其實我哋都認為值得同處方咧，食環署嗰邊去處理，究竟有冇啲合適嘅場地可以安置翻啊？可以叫做重新營業啊？以往你話佢唔啱規矩，咁大家可以幫佢搞正翻個規矩，由佢自己做承租人，咁個問題咪解決咗咯？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可以去思考嘅。咁但係呢一刻就當然可能佢即係經理有佢自己嘅想法，或者有啲嘢安排緊，所以我即係暫時就去到呢度咯。 嗱，不如我哋都問一問各位聽眾啦，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呢間北角渣華道熟食中心嘅東寶小館咧？咁啊，或者可能都聽過佢呢個名啦，因為都有唔少嘅名人到過啦，更加咧就成為一啲嘅電影嘅拍攝場地啦等等。咁而家就食環署話佢違反咗租約嘅條款，就要求佢咧就交翻個攤檔出嚟。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吓。咁啊，不如都问下阿郭伟强啦。咁其实呢个嘅做法咧，系咪都你见系好普遍嘅咧？咁其实就会唔会话都可能有其他嘅一啲摊档都系有类似咁嘅情况，而可能咧就俾食环署咧就去到即系都认为佢哋系违反咗租约嘅条款，要佢交翻个摊档出嚟咧。 其實暫時就相信以往係有處理過嘅，咁當然今次東寶就比較觸目啦，大家關心個注意程度又比較大啦。咁但係其實喺業界，即係喺販商嗰邊咧，都引起咗恐慌嘅， okay. 因為 唔 好意思，因為我哋聽7:30新聞先啦，或者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网报道，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第一次出舱活动，整个出舱活动预计大约7小时。报道话，下昼3:48，航天员关闭问天舱，断间舱门。随后航天员陈东、刘洋先后进入舱外航天服，进行出舱前各项准备工作。傍晚6:26，陈东打开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舱门，他和刘洋在舱外作业，蔡旭哲在核心舱内配合支持，共同完成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实验舱全景相机台升等各项既定任务。 特区政府向内地提出逆向隔离措施，即是港人前往内地之前先在香港完成隔离，再以闭环形式进入深圳，不用在内地再接受7+3隔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关建议获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支持，隔离地点初步考虑落马洲河套区，隔离时的核酸检测要符合内地的标准。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疫隔离是新安排，很多细节需要与深圳方面商量和落实，双方同意成立专班讨论实施细节。本港新增1058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0342宗本地感染，是相隔五个月之后单日确诊再次过万宗。多11名患者离世，联合医院一名15个月大确诊女婴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预计确诊升势会持续，但是希望不会再出现第五波高峰期每日几万宗的情况。医管局公布调整确诊患者出院安排，期望舒缓公立医院病床压力。政府准备调低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由现时12岁以上降至5岁以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下个星期会有公布，措施亦都会设两个月过渡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清楚的数据表明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希望市民和政府共同鼓励儿童打针。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相信，降低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可以增加兒童接種誘因，應該盡快推行。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多雲，有驟雨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荔枝角收押所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美孚港铁站。就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有意外，龙尾美孚港铁站。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对开的中线曾经有坏车，坏车几分钟前拖走了，但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企业村。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龙尾都去到观塘道近企业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条柱论香港优势， 再工业化，咁好多厂家。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我哋旅游业唔同阶段嘅发展。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Inno Hong Kong 100亿其实已经开始差唔多两年。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午五点，香港优势。 我是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仲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九月廿四至三十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齐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关于月亮呢，我觉得是人类文明里面经常都讨论有很多阴谋论、古仔的一个星体。 外国的月亮是不是圆一点、大一点呢？为什么好像人家说在某些地方你会见到很大只的月亮？ 当地球天气不好的时候，有很多层月食的时候，那个月球呢就是会暗红色的。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北角渣華道街市熟食中心嘅東寶小館咧，經營咗接近30年啦。咁最近咧就被食環署話佢咧就係並非以獨資經營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就違反咗租約條款，咁就食環署向佢咧就發出終止租約通知書。聽日咧咁啊東寶就要交翻個攤檔出嚟啦。咁就都見到咧呢幾日都有唔少嘅一啲市民啦，咁啊特登去幫襯啦。咁因為都呢間餐馆都出名啦，其实都可以叫大排档啦，因为 现代大排档咯， 系啦，室内嘅大排档啦，咁都好多嘅名人都去过啦，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东区区议员都系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倾紧嘅，请翻郭伟强出嚟先，你好。 系主持人， 系啊，郭伟强你好。我啦就有一个直接啲嘅问题，我就入去个核心啦。因为咧今次嘅个别个案，我哋唔讨论太多佢啦。咁问题咧就话，似乎我哋反映到咁而家食环署去租呢啲嘅地方出去咧，其实都系好似用一个小贩嘅角度，即系我理解啦。以前啲小贩就想入屋去经营啦，唔去街啦。咁咧，所以就俾佢个个有份啊，或者佢哋地方未必好大嘅。咁所以咧，但系現代經營嘅手法咧，又可能太細嘅，經營唔到啲有規模或者吸引嘅食肆。咁我哋係咪要重新思考呢個政策呢、這個定位，而重新等食環署再諗過佢個成個嘅營運嘅政策咧？咁 同意嘅。但係喺諗嘅時候都要處理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 嗯， 剛才大家提嗰個內容係正確嘅，即係以往係因為要處理街道小販，而要邀請呢啲小販入去街市咧，所以喺最早嗰批嘅入場嘅小販咧，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啲租金優惠啊咁。咁但係由於有部分小販年事已高咧，可能佢已經冇做啦咁。咁但係佢又即係都想繼續謀生啦，咁所以就變咗可能係一個合夥人啊，又或者係而家部門可能叫做分租俾人，咁去營運都有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做法，即係東寶呢個做法係可能係成為一個開端嘅話咧，其實喺反商界內咧都有一定嘅引起咗一定嘅恐慌，即係話大家擔心會唔會係嚟緊要大開殺戒啊，或者係趕盡殺絕啊，咁大家都有個憂慮出咗嚟。咁當然政府亦都要思考嘅。其實喺疫情期間咧，其實飲食業係首當其衝嘅。 嗯， 佢揀呢個時間去做，同埋做得咁急咧，其實的確係會令人令人哋會對於呢啲即係飲食業咧，會產生一個同情心喺度咯。 係， 咁呢個第一啦。另外頭先講咗，大家講究竟嚟緊街市未來嘅路向係點？其實大家都想知嘅，即係話政府你要要做嘢啦。咁問題就係有冇諗將來街市係點營運呢？將來啲熟食中心會唔會變做全部都係細細檔，全部都係小本經營？但係小本經營係咪圍到皮咧？ 嗯。 咁同埋如果真係，即係兩位主持都講過嘅，如果有一兩間做得比較上軌道嘅，比較吸引力強嘅，佢能夠同隔離左右可以都協調好，可以做大少少嚟提高個吸引力嘅，咁係咪將來喺呢個熟食中心裏面唔會再出現呢？其實 我諗部門都要思考同埋部署，因為你唔能夠同人講就話，誒、哎、我淨係嚟清場嘅啫，清完場之後，其實就算丟吉咧，我都唔嚟。咁我覺得呢個係講唔過去，同埋亦都我相信佢亦都好難同申訴專員公署解話啦，因為申訴專員一直將軍住呢啲部門就話，誒、哎、我個空置情況啊咁樣。 明白，但我諗政府又可能處方有另一個困難，就係唔想俾一個機會作為呢啲就係承租人咧，就係、是、以分租或者係轉租係牟利啊嘛，咁又好似有違呢個街市原意喎。 會有嘅，所以其實點解呢個係歷史問題咧？就係話。以往即係佢哋點解個小販牌可以係繼承，就係、是、因為係當時嘅政府請佢哋入去，而係承諾咗有呢個安排。咁佢哋好多時就真係會當係一個自己即係自己嘅一個資產嘅一部分，係、會有咁嘅想法。同埋，但係因為咁咧，而令到佢哋有個生存空間，就係個租相對地平。如果你話而家街市一開波就話要重新競投就要市值租咧，講真亦都未必個個可以應付到嗰個市值租，因為其實市值租都幾貼市㗎。咁係咪等於令到佢哋嗰個發展空間啊會大大收窄咧？變咗唔係小本經營啦，你起碼都要有翻咁上下規模先入到場咧，呢個都係要思考。 亦都會唔會有個考慮，就係話咧，其實都防止一啲叫做連鎖集團咧去進駐呢啲食環署嘅攤檔咧，因為其實即係今次就話即係東寶，可能大家對佢有啲嘅叫做文化嘅一啲感情啦嚇。咁、但係譬如如果今次唔係東寶去到經營呢幾個攤檔，而係一啲嘅大家熟口熟面嘅一啲大集團嘅，咁可能又會係另一個故事，就係話啊，會唔會係有啲大集團即係以呢、這個轉租分？租的方法去到壟斷了食環署那些攤檔，那又是不理想的。 我想暫時看不到這個情況，或者現在這一刻就沒有連鎖店進駐，其實本身我相信部門在某些位置已經做了篩選 了。 這個是 我相信未必是說 連鎖店，但問題就是大家想的就是如果將來有一啲鋪頭佢越做越旺、越做越大嘅話，你俾唔俾佢越做越大？或者話啊，你要做大啊，唔好意思，要請你出去出邊捱貴租咁。咁呢、這個咁我哋嘅街市係咪永遠都只係有啲零零星星嘅細鋪頭咧？ 咁你又覺得食環署應該點樣處理即係其餘嘅食環署嘅攤檔咧？ 嗱，當然。我哋都要同部門傾嘅，因為我哋同販商嗰邊都其實進行緊啲討論或者協調緊，咁希望同部門去傾究竟反映翻我哋販商業界嗰個想法係點，點樣處理，或者我相信大家都想用一個軟着陸嘅方式去處理啦。如果你話仲係硬橋硬馬嘅話咧，其實我相信會引起幾大嘅迴響嘅，因為講真即係。部門可能佢要做佢嘅工作，但係如果你太硬生生嘅話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嘅經營環境咧，未必有一個最好嘅時機咯。 好啊，唔該曬郭偉強，多謝你啊。 唔該。 係郭偉強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東區區議員嚟噶。咁啊，聽日咧就東寶就按原定嘅時間咧，就要交出個攤檔啦。咁就睇下咧，究竟即係頭先阿郭偉強都話，即係有嘢仲傾緊嘅。咁睇下即係傾成點啦。 係啦，我哋希望諗到一個好嘅比較都係周全啲嘅方法啦。 好，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我哋讲多一集英文嘅 intonation, because again, it's such an important topic. 我哋讲亲英文嘅语调，我哋永远都成日讲到一个 term 咧，就系一个句子里面最后嗰个重要嘅字。咁點解呢個最後嗰重要嘅字咁緊要呢？因為通常呢，我哋語調嘅轉變呢係由嗰度開始嘅。我俾個例子大家，點為之重要，點為之唔重要呢？通常呢係有意思嘅一啲字，譬如 I woul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我會想聽多啲關於呢件事嘅東西喎。通常一啲純 functional 純 grammatical 嘅字咧，我哋叫做唔係一個重要嘅字。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About it 呢個字咧，一個 pronoun 咧，我哋當佢一個唔重要嘅字，所以咧，我哋語調唔會喺呢一度轉變，所以我哋唔會講成咧 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我哋唔會咁樣講嘅。About 咧，佢係一個 preposition。一个 preposition 亦都唔系一个重要嘅字，纯粹 for 一个 grammatical purpose， 一个文法上嘅公用嘅字。咁我哋咧叫做一个 function word， 唔系一个重要嘅字。所以咧，我哋唔会咧 ，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都唔会咁样。咁而呢个句子最后嗰个重要嘅字就系 more， 所以我哋嘅语调呢个句子我哋下降语调啦。咁个 more 咧系高音，后面咧就全部都是低音啦，咁所以呢个句子我会讲咧 ，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more about it， more 系高音 ，about it 就全部都低音。So 听住 ，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I'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it， 呢个就系所谓最后嗰个重要嘅字 ，more 喺呢个句子度。如果呢个句子转做向上升语调咧，亦都一样，个转变由嗰度开始。句子就是 Would you like to hear more about it? More about it. More 比较低音，跟住慢慢向上升。More about i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more about it? 希望呢就唔好太混乱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7，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倾下关于过渡屋啦吓。咁啊，何巨业啊，咁啊，其实咧就有一个嘅项目啦，过渡屋嘅项目咧就位于彩虹彩兴路啊。咁啊，预计咧就2024年首季系落成嘅，咁就由九龙乐善堂营运啦。嗱，咁啊，点解特别讲呢个咧？因为佢原本嘅设计咧系楼高四层嘅，咁但系咧就最近咧就系关于呢个嘅过渡屋嘅资助计划。嘅审批委员会咧，评审委员会咧，就喺星期二咧就通过就系呢个嘅调整呢个嘅过渡屋项目设计啦。呢个嘅彩虹嘅项目咧，可以获准加建至到八层啊。咁当然咧，都令到供应嘅单位咧就由166个倍增至到331个啊。何国业， 呢个好消息嚟噶嗱。坦白讲，因为我睇到个资料咧，佢今次呢个评审委员会咧调整咗5个过渡性房屋项目，总共咁其实咧就唔即系唔。甚至多咗呢百几个，我相信有一个大量嘅增长。嗱，呢个系好事，因为以往咧，我哋做咗好几年啦，啲过渡性房屋，其实就我哋都限制于系四层高。咁当其时我自己都有提过，其实系可唔可以加高咧？因为其实同一块地加一倍就多一倍噶啦，咁就系好有效率嘅。但系咧早期咧就因为碍于最初嘅策略系要四层高，点解？可以唔使用 lift， 唔使用呢个所谓嘅升降机。咁咧就可以配合到法例，滿足曬所有要求，咁就諗住最快起，亦都係可以盡快去提供嗰個單位啦。咁當然啦，我相信背後亦都有好多可能係成本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可以加到八層，我就覺得可以地盡其用，我覺得係好事。 嗯，其实今次营运嘅乐善堂总干事刘雅思咧接受采访嘅时候都讲话，都会为呢个嘅过渡屋咧就加装升降机、 必须要噶啦、因为四层以上嘅呢啲楼一定有升降机。 OK， 咁好啦，咁究竟啊今次嘅评审准则又系点啊？咁将来啊再起过渡屋嘅时候，系咪都可以考虑先再起高啲咧？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支援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性房屋项目嘅资助计划评审委员会成员，亦都系一位建筑师何建威啊。何建威你好， 何建威你好， 主持好，大家好。 当你哋去审批呢个嘅项目嘅时候咧，其实要有啲乜嘢嘅设备或者乜嘢嘅条件，先至可以加高呢个过渡屋嘅高度咧？ 主持人头先讲话加 lift 咧，其中都系一个考虑点嚟嘅。即系如果我哋不嬲咧，其实都系四层啦。咁啊，同埋咧就最主要除咗四层以下我哋唔需要加 lift 之外咧，其实今次个项目咧有少少特别嘅。第一咧就系嗰个地质嘅问题。因为咧就佢嘅石层比较上浅啦，同埋咧佢嗰个岩土嘅负荷咧，其实就即系做咗呢个探讨之后咧，就发现佢其实系足够能力嚟到去托嘅。 啊，咁所以呢就加高嘅话呢，其实相对地令到个地基呢嘅改动呢其实就少，同埋个时间会短。 嗯， 咁唔似即係如果剛才都有讨论过，就话哦其他嗰啲项目会唔会可以加高啊，咁呢一个呢除咗即係 LEAP 系其中一个考虑点之外呢，其实就个地基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点嚟嘅。因为如果我哋加高咗而导致到要打桩嘅话呢， 係 咁变相呢个整个工期呢其实就会可能由一年啦，变咗做可能係一年零九个月啦，或者两年咁耐。 係 咁，所以呢一个其中即係一个原因，点解今次我哋即係呢个项目好都好彩啦，喺个地基个探讨发现佢係可以用喺一个最少嘅改动之下呢係可以加高。咁呢个呢就今次批呢其实个原因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其实都係咁。 明白。咁就我相信呢个都係一个政策上呢都係一个改进啦。咁第二就亦都配合到啱啱呢个地块嘅啲条件啦。咁其实呢何建威呀，我想问多一下呢，喺呢个呢个评审委员会嘅整体嘅角度呢，其实系咪都想尽量推动加高嗰、那个呢个过渡性房屋嘅建设呢？咁样如果系嘅话，就算会唔会都话喺第啲嘅项目，万一个地基个石层唔系咁高，假如真系要都要做啲打桩咁先算啦。会唔会都平衡下，可能做多半年都好啦，其实可能增加嘅面积或者增加嘅单位数量都翻倍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呢个价值嘅衡量有冇再探讨过呢？ 我諗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平衡嚟嘅。即系因为始终呢，我哋呢一个其实系一个过渡性房屋啦。咁啊，我哋嘅即系土地呢其实就第一得来不易嘅。 系啦。 咁我亦都好同意呢，就系话即系我哋要地尽其用啦，同埋呢要尽量令到更加多嘅人去受惠嘅，其实系。咁但系呢，头先我讲话嗰个平衡点其实系咩呢？就系、是、话，当如果我要打桩吓嚟到去做，而导致到嗰个时间长咗，咁啊，通常我哋呢一啲过渡性房屋咧，其实讲紧嗰个即系租嗰个地咧，其实咧就系大约系五年到嘅。 嗯， 咁啊，梗系希望越多越长越好啦。有啲可能系去到十年啦，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平均咧，其实都系即系五年以上啦。咁如果我哋淨係做嗰、那個建設呢已經要用咗兩年多嘅話呢，咁其實你相對地呢就令到市民嘅得益呢其實會減少 嘅。 咁所以就呢一個係一個平衡點，我諗要係即係成個設計咁嚟到去諗呢去睇先做嘅。咁啊，我諗同埋呢就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啦，即係地盡其用同埋要盡量多啲單位嚟到去俾到即係市民嚟到去享用呢，呢、這個都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政府嘅一個好重要即係過渡性房屋嘅政策啦。咁但係呢就亦都譬如話Winnie Ho 即係局長呢，其實亦都好強調呢，其實就係個幸福感嗰樣嘢。 嗯， 即係我哋不停，我哋起到好盡好逼，好似一个即係白鴿籠咁樣。咁係唔係就係一个好嘅宜居嘅居所呢？咁呢一个我諗係要係一个平衡嚟嘅。 係 有一个反复嘅敲問嚟到去令到个设计呢係做到去最好。有一个宜居嘅情况啦，亦、都係可以地盡其用啦，同埋即系呢一个成本效益上边，亦都系要尽量做到最好。 O K 吓， 即系咁样 吓。何建威其实都好奇啦。嗱，今次呢个项目咧就可以加建至到八层啦。咁其实呢啲过渡屋咧喺设计结构上面有冇得再加多啲？即系有冇一个上限嘅咧？咁同埋即系如果要确保佢个结构系安全，你哋有冇啲乜嘢系要求呢啲项目系做得到嘅咧？ 其实呢、这、一个我哋叫 MIC 啦，即係我哋呢一个组装合成法。咁其实就喺香港嚟讲呢，第一个落成嘅即係组装合成法呢，就係即係呢一个白石角嘅即係建筑署起嘅一个即係宿舍啦。 咁然後之後咧，其實佢已經去到20幾層噶啦。咁而我哋去到依一個科學園咧，其實亦都做用依一個鐵啦、啊，嚟到去做依一個組裝合成法，亦都係超過20幾層。咁陸陸續續咧，其實就政策上面咧，因為都希望推多啲依個組裝合成法。咁所以咧，陸嚟緊咧就陸陸續續咧，亦都有好多項目咧，其實。以我所知咧，譬如话公屋咧，其实都研究紧，系40层以上咧，其实都系想去做呢一样嘢嘅。咁啊，但系就我理解其实就应该已经有咗设计添噶啦，吓咁啊希望尽快可以有个项目出嚟，同埋完成到可以令到benefit 我哋嘅市民啦， 何建威啊，其实呢我就想返转头啦，其实呢个过渡性房屋嚟緊，我相信正义我有好大的需求。所以地一定唔好嘥啦，剛才你都提过。咁只不过都有限制。咁我想问喺时间上的角度睇啦，譬如我哋而家以五年当有人自己发地出嚟五年。其实喺你哋嚟讲有冇个尺度，我就容许我哋最多用几多个月嘅时间去进行一建设。而最少要起码要住到几多个月。咁有冇呢把尺喺手呢，你哋。 指引上面就冇嘅， 系 咁，但系咧就我哋通常即系个项目咧就建设期咧就大约系讲紧一年松啲到啦， 即系大约十几个月啦，十五个月咁就吓系嘛， 12至15个月到啦， 系、 通常13-14个月嘅话咧，其实都已经做得起噶啦，咁啊，因为通常就个地基系我哋叫 spread footing 啦， 系 spread footing 方式嚟去做， 系 啊，就唔使打桩， 一块大石板咁样啦吓。 是啦，冇错啦。 你继续，唔好意思，你继续。 唔紧要，主席。 咁样其实咧，如果我都知道，如果十五个月嘅时间，即系我将翻翻转头啫，即系如果系万一我哋花多三个月，而家可以用即系有个时限喺度，大家再谂里边可以做到最多嘅单位。会唔会有咁嘅角度，又令到喺唔好尽用啲地，但系又唔会加得太长嘅时间，而仍然保留多啲嘅机会俾人嚟住？咁会唔会而家会有机会下一步再睇？因为嚟紧我哋地就唔多噶啦，但系点样用好块地最重要啊？ 我谂嗱，依一个我同意嘅，咁啊，亦都即系要嗱。我哋依一个 scheme 咧，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其实我哋系依一个专业同埋依一个商咧，吓同埋 NGO 咧一齐咧去合作嚟到去做嘅。咁其实咧就系、是、横跨咗即系最主要三个大嘅界别啦。咁嚟到去嗱、譬如话我哋有啲地咧，其实唔一定系全部都系政府嘅，有好多时咧其实就系、是、可能系私人发展商吓嘅、某一啲地啦，亦都有啲情况咧，其实就系、是、可能系50%比例咧係政府地，有50%咧其實係私人地嚟嘅。咁而希望用呢一個方法，即係呢個官啦、商啦同埋民咧，大家一齊努力咁樣去解決呢、這、一個即係燃眉之急。因為其實長遠嚟講，我哋都係需要用呢一個公屋嚟、到去解決嘅。咁但係因為、 時間關係。同阿何建威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节目 时间够啦，拜拜。